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啲网友得翻几日，都唔有错啊？ 点样得翻几日啊？ 系咪几得？唉，得翻几日啦。老婆翻嚟，得翻几日？ 哦， 好惨啊！知唔知啊？ 嗯， 结论就翻咁啱得咁巧，老婆可以撩翻去乡下，得翻几日？人生得翻几日？ 咁老婆唔系即系翻完今次就下次噶嘛？ 可能 几年之后 又得翻几日咯？ 可能几年之后 佢得翻几日呢样嘢系好卵柒惨，我即系我系谂唔到啊！我阿六你都谂唔到啊，因为你唔怕噶嘛。啊，咁我日日啲網友係唔得噶嘛？咁啊，講下呢位網友啊， 嗯， 得翻幾日嘅呢位網友啊， 嗯， 咁啊，其實首先講講先，咁啊，復活節嗰、那個長沙團咧，搞條舞咩？好你喂，坦白講喂，你要搞我咧，其實我都想褪台， 嗯， 知唔知而家幾多啊？8001啊，了你老母知 啊！大陸對八都冇啊， 對八都冇啊，唔係啊，有一檔會對高少少啊。琴日啊，得翻幾日命嗰個去對嗰度咧，係真係高翻啲。我一陣介紹你去對。喂，屌你啦，黐線801喎！我嘅筆值係一雞嘅人民幣喎。 嗯，即係12500咯。 12500咯。12500係乜嘢概念？你知唔知？12500 咪幾多後塵生好 啊？咪可以話幾多後塵？黐真係啊！嗱，加日租價啦 ，OK 啊？啊，我又要賣啊，話聲你 OK。哇，要買幾多後塵生苦？要買幾多個月塵生苦啊？話聲你唔係話屌你都唔係話買一個月啦，我先可以賺到個12000多。哇！喂，真係太撚恐怖。咁其實所以咧，呢輪咧搞團咧就搞少咗。 嗯， 因為坦白講啊，嗱。我有啲自私啲啊！我食飯盒，我2000就已經可以埋單啦。 嗯， 或者玩咗2000就可以埋單啦。 我哋紅磡千幾添， 係咯，紅磡千幾。咁如果我 元朗幾舊添， 咁如果我去一次神獸 ，OK， 咁神獸起碼都四差啦，三四差啦。咁坦白講。哎、真係幾撚金啊！而家真係，上年仲8788，今年係801啊。 嗯， 喂，大佬真係唔見咗70蚊喎，屌你啦！1000就唔見70蚊咯。 係啊， 咁啊，7428咪唔見幾嚿水，幾嚿水真係夠，即係夠你租晚酒店噶啦嘛。嗰陣又即係所以容許我咧，即係啲貴團真係搞少啲啦。咁當然有一個問題喺度啦，你搞啲貴團搞少啲。咁啲網友其實唔係窮㗎嘛，最兩撲街就呢樣嘢㗎嘛。 嗯， 啲網友就會想話：，喂，不如都去翻神獸啦。喂，去淡水仲好啊！哇，我屌你老味，你話屌你老，你請我都冇，我都冇錢去啦。話俾你聽，即係去幾遠遠都好啦。 淡水好貴咩？依家 都貴㗎，而家攬埋2500㗎。 哦，那個嘢2500㗎。 而家攬埋2500㗎，而家淡水呢邊2500可能嗰年3㗎啦。我唔知啊，而家可能係神獸而家都2500啦。 嗯哼， 咁、當然啦，佢神獸係點加法咧？整一啲女就冇啦，本來2000嘅， 嗯， 啊，可能高少少就加到2500， 嗯， 咁啊，跟住慢慢咧就取消咗2000，變成2500咯， 嗯， 啊，而家全部都咁噶嘛，咁你唔好話啦，去長沙，阿大職俾我份報告，佢因為佢年初三去兩咗嘛，3300啊，佢同我講去長沙嗰時候，即係話即係過年前我講嗰時候係2700就最兩貴嗰件女都係。又多五嚿啊！ 唔係新年啊嘛，可能新年收貴啲啩。 你阿常，佢就復活節去撚咗啦，啊！佢冇留言咯，喊緊啦，咁砸緊炮啦，屌你！我聽你聽，哦，可能請埋呢鑊唔知，即係幾有錢你都死啦！嗱，先話聲俾你聽。咁所以咧，啊，因為其實都幾撚窮困嘅關係咧，就加上即係而家啲股票咧， 就唔生性。 喂，我真係好撚唔生性。 臨時咁樣嘅啫， 喂，我樣似個臨時咁嘅樣咯，屌你老味，你知唔知？政府係咪派4000俾你嘅？哇，未派啊！你有兩手騰訊啫， 都唔見。 嗰4000就俾翻政府啦，仆你個街！ 咁我當然啊，有次有兩手騰訊啦，屌你老尾，哇！嗰日冚家姐啱啱話派二十派四千，嗰日騰訊你一手唔見二千，好你個街，我嬲諗到仆街，我唔撚柒要。喂，嗰陣話屌你粒錢咯，我即係寡殺啦，對啲錢嗰個睇法已經唔撚同我屌你老尾，即刻抹部相機先，屌你老還掂都係啊！我真係還撚掂都我唔敢咯，我唔見，即係我唔記得唔係少啊，或者呢一次臨時 ，OK，、我哋買相機，因為你買鏡頭。我就啲癲撚咗，你見到嗱呢排淘寶同咪淘寶勁咗嘅，點解啊？我屌你老母對，即係我控制唔到我自己，你明白？我真係老真係好撚金啊！屌你老，你咪撚就同我咪睇啲咩聯想啊？要咪中國聯通咪喺我面前睇啊！我哋我想而家加多個700，你唔好面前再睇我，你攞你屌你老母攞你命話聲咧！哇！呢幾隻嘢搞到我真係真屌，坦白講，我其實我係諗住，可能今年年半，可能暑假之前，我諗住放鳩曬所有股票，淨係留翻啲騰訊喺度嘅啫。咁哇，幾個月都捱唔到，撲曬街啦！而家照你攞咪，喂，好撚，哎呀，好個心血真係頂唔穩騰訊，因為咁撚大嘅刺激，我真係要好似女人咁樣購物 shopping 啊！冇理攞咪真係平衡嘅心理， 搞下。 哎、所以咪又買相機，又買鏡頭咯。唉、屌你啦！我講，哇！點乜？即係諗講還啲蝕咗咯。所以我唔置作我唔置作政府嗰四千蚊㗎。屌你啦！如果你湯方波下台，屌你老母！我俾到四千蚊出嚟啦。 咁、你咁樣真係好撚金喎。嗱、你騰訊又唔見四千，政府派你又攞唔到。 我攞到，我攞到嘅。 okay, 你攞唔到啫。 我 你180日去喺香港咩？你唔諗得啦，冇你份啦、 啊。 你建設香港就有，你有交税。嗱，記撚住有交税，唔係代表你一定又可以攞到嗰四千蚊。你係退少咗啫。話聲咩？有退税啫。嗰、個差額阿碌，你冇得攞啊，因為你180日啦。好似180日嘅朋友，我唔止你一個啊。有位朋友上沙嗰位咧，嗰位朋友咧， 我喺香港有地址噶嘛。 出入境記錄啊，先生。 出入境記錄，佢如果計我唔係180日，佢就唔好打我税啊，唔該。 係嘅咩？ 梗係啦。 喂，好啦，坦白啦，用撚盡佢啊！政府俾你嘅錢用撚盡佢咯，老虎蟹老虎蟹 啦，退税已經攞咗啦。 總之你 做啦。 咁你可能退税， 我一定攞唔到嗰四千嘅，放心。 你攞唔到四千啊？ 一定攞。 總之都就係我奉勸嗱，聽緊嘅上沙個位，如果你可能180日，未必可能喺香港，你攞一足老虎蟹都攞， 攞咗你有個住址證明就攞一足噶啦。 我唔知啊，佢應該有啩。總之你攞得到應該攞啦。喂，我好多朋友根本就長住喺大陸啦。你淨係睇浪嚟就知啦。佢邊度住足180天啫？係咪先？ 但佢都要交香港税 㗎，佢香港税咯，咪先？即係你有份建設香港，即係陳茂波嚟撲街同你講啊嘛，講咩撚嘢？佢話。你哋要建設香港咧，就乜？我所以我哋免你啲税，咁我哋先可以俾個免税額你哋。咁你哋嗰啲冇交税㗎，冚家產，即係例如我嗰啲咧，咁啊屌你老母先，梗係可以當咩低端人口咁處理啦，咁撚樣噶嘛而家。 佢哋嗰個概念就係、是，即係佢哋成日恰啲市民唔明白的概念咧、你依家派錢唔係福利嚟嘅，大佬。即係正如一間公司賺咗錢，分翻啲錢俾啲股東咁樣解嘅啫。我哋香港人有份，就算有冇交税都好，我哋都有承受呢個生活嘅負擔噶嘛。 唔係好撚簡單，你講得仲複雜咗。即係我都簡單，喂，坦白講，就係啲低收入嘅人士，佢哋肯收入嘅低收入嘅人工，就令到你哋高收入嘅人士賺得更加多錢，你哋就可以交税。 係啦， 如果低收入嘅人士，都要交税嘅話，交好撚多税嘅話，咁即係你佢嘅人工會低，佢會高，咁你哋啲高收入嘅就賺少咗，佢哋交少咗，即係唔交税嘅人可能係更加付出得多，因為佢收一個微薄嘅人工啊。 唔係，同埋佢有好多隱形嘅嘢，唔係喺税項度俾出去㗎嘛，個地價隱形嘅地價啲嘢。 陳茂波話你有交税咧，就可能好多。 即係佢哋成日就 家產唔係咁樣㗎嘛， 成日就當係福利咁樣講，屌你咁啊！依家係你爭我哋嘅大佬， 真係爭我哋，你記撚住，所以。我從來冇話派嘅，我最撚閪嘅嗰個叫你還錢啦， 係啊， 但即係好少少我都叫俾啊，係俾翻啲錢嚟先，俾啊，我唔係叫派啊，屌你老母，你唔係派啊，你仆街， 哦，但都當然，我可以唔要，我仲可以掟多4000蚊出嚟，只要你冚家產唔撚柒做，我掟多4000蚊出嚟，屌你老母！我咁當然唔係掟俾你政府啦，我掟俾捐俾社民連，屌你老味！屌你，你一唔柒做，我就捐俾社民連，我立此全照，你老母呢個死人陳茂波冚家產，睇個樣子真係由頭爭到六句，好，唔好講咁多嘢先，我想講翻，講翻得翻幾人命嗰啲網友先啦， 係喎， 即係我哋阿高佬啊！啊！即係嗰位網友啦，因為嗱，我咁講啦，由而家由嗰位網友正式個名叫改叫高佬啊！ 即係之前 N 年前我滾雞棒事件咁喎，嗱嗰次唔關我事啦，證實 唔關事嘅，唔關事係 咯。 啊，咁啊，其實即係我係好撚多朋友去嗰場咁啊。嗱，咁啊，講下個我哋嗰個故事啦。個故事好複雜，其實但又好撚簡單。 嗯， 我諗住同阿碌兩個就去。環江玩， 嗯， 去玩啊，開頭係諗住揾阿藍毛玩， 嗯， 咁藍毛咧，我已經幾約好咗藍毛噶啦， 嗯， 啊就星期日啊，琴日星期日啦， 嗯， 咁咧就藍毛就話咧星期六、星期日，琴日啊嘛， 啊係喎， 琴日啊嘛嚇， 今日星期一喎， 係啦，咁我就同阿藍毛講，咁啊，但係藍毛就跟住咧就話取消， 嗯，打風， 有風， 嗯。 即係咧，我依家係而家原來沙灣係點樣玩嘅啊？成日但係講緊在沙灣啦嚇，點玩嘅咧？咁啊，南屋關場好撚簡單啫。你上去玩，咁啊都係俾酒錢啦，就四嚿水啦，399，我唔知幾多，收399，你收夠四嚿啦，南屋，唉，唔好爭嗰一蚊。咁呢啲營銷嘅手法，屌你都係奸商先做，你唔會真係一蚊，即係覺得哎呀300蚊平啲，其實咪真係等於400啊。咁啊，而家南屋就收399。 啲猶太人發明噶嘛，300幾嘅咋， 300幾啫嘛，咁樣唔好學呢啲咁嘅嘢啦，你收夠四嚿啦。因為係人都俾四嚿你噶嘛，唔通數窿數俾你咩？唔通你又找翻一蚊俾我咩？係咪先 ？OK， 可能唔好講呢朋友嘅嘅做法。咁啊，好好啊，值得表揚啊！阿藍毛話啊，咁樣咁我哋呢次諗住你啦，我啦，就加埋阿高佬啦。 嗯。 啊，咁跟住就去沙灣。 嗯。 咁佢間主場啦，啊，咁咧就講到明㗎啦。 嗯。 你400蚊飲酒。 嗯。 咁咧啲女咧就250蚊係嘛？坐兩個鐘頭。 嗯。 咁就九點鐘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同佢傾過唔過夜， 嗯， 過夜就俾1400至1600， 嗯， 但係過夜咧，但係咧就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沙灣唔俾搞，唔俾帶上沙灣任何一間酒店， 嗯， 你要將件女帶翻去羅湖， 嗯， 咁啱曬啦，過夜時間嚟㗎啦，喂，我一定冇責任啦，我見到南澳出個 post 可以帶翻羅湖宵夜，我屌你咯！ 啱玩法， 我即刻就屌你咯！喂，你係咪咁？星期日啊，屌你咯！咁我即係最計，喂，取兩件唔好撚難啫嘛，一日攞壓到十海噶嘛。咁樣，因為其實阿南澳佢咧就三個人成團嘅啦嘛。 嗯。 咁其實咧，我哋三個人咧已經可以足夠去阿南澳嗰個團啦。 嗯。 但南澳當然啦，可能受到風啦。 嗯。 危啦。 嗯。 哇！唔好去啦，取消啦。 嗯。 咁樣，哇！係嗱。咁我覺得係你係賺少咗一次錢，但係講真，你以後嘅你嘅客人都安心㗎嘛。 嗯。 喂，原來喂佢你唔會攞我嚟冒險㗎喎，啊唔會為咗你賺嗰幾嚿水你攞嚟冒險㗎。原來阿藍毛都係會，喂有風危險啊，你哋咪諗玩啦，我賺少啲。 嗯。 啊，好值得表揚啊。 嗯。 因為似我而家，你明唔明？啲朋友跟啦我多嗱，我咪同你講過嘅，個朋友係似朋友㗎嘛。 嗯。 嗱，因為似我咯，我屌你老母危險啊，咪嚟玩啦，咁樣同一樣啦。咁啊，咁啊，阿媽藍寶就話咗我聽 ，OK， 唔啦，取消咗啦。咁取消咗個問題就，其實唔玩都冇所，我都冇所謂嘅。阿碌你都冇所謂啦。 嗯。 但係個朋友得幾日命，你明唔明白啦？個朋友得幾日命。 嗯。 啊，佢梗係滾到撲街啦。 嗯。 咁跟住我就唉唔得咪去銀轉咯，係環港銀轉咯，係嘛？嚇。咁啊，五家仔嗱，你知啦，琴日係星期日啊嘛。 嗯。 係咩日子啊？ 是咩日子啊？父子咯， 仲有一个嘅， 仲有一个咩日子啊？ 4月1日， 哦，愚人节 ，我就将个故事而家全部讲晒俾阿碌你听 ，OK？ 我大概3点钟， 嗯， 3点零钟啦， 嗯， 我就微信阿银钻嗰个妈咪， 嗯， 我话我哋今日有三个人嚟， 嗯， 我就问咗，你见到我个咩啦？带唔带得上酒店？ 即係起碼要喺大帥酒店我先玩㗎啦，我會費到好似上次咁、嗯。即係我哋上次有一次呢係租酒店啲都唔肯跟我上去㗎嘛。 唔係佢話唔俾帶上呢間酒店。 係啦，唔俾帶上呢間酒店。 就係租咗呢間酒店晚成。 咦啦睇嚟我。咁我問咗帶唔帶唔上房啦。咁、我三點零鐘留言啦，你見到個時間啦、其實。咁一做冇覆。到五點都唔覆。喂，通常嚟講你十分鐘之內一定會覆嘅話聲咧。 喂，做媽咪攞台嗰啲三四點一定起咗身㗎啦。 係咯，我都唔會太早兩點零鐘。咩佢呀？唉，我都三點零鐘好緊醒啦。佢五點都未覆。咁跟住我就話喂，媽咪未覆喎，不如信去先 expo 啊咁樣。咁啊，因為上次個經驗啦，阿碌你嘅經驗咧，就非常之嗨啊嘛。因為上次我哋揀咗。三十件女噶嘛，叫做，我唔知我史上同我咁樣同我同你嘅記錄噶嘛，啊，睇咗三十件女，件件豬扒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咁啊，阿碌你一聽到 4X 寶，你已經哇撲街衰遠必豬啦，喂慳翻啲啊，而家人民幣咁樣，係咪先？慳翻啲啦，咁阿碌你就話唔去啦，如果你去 4X 寶咧就唔去啦，咁樣我知道係，咁啊你當然有權唔去啦。但我有個朋友得幾人命，咁我點啊？屌你作為戰艦居樂部嘅，屌你老母主持又屌你老尾同呢同佢又幾撚老友，我爭啲俾佢盜撚到買遊戲機，好撚彩呢次買咗相機，屌你老尾咁啊得翻幾人命咁啊！我就話，咁啊我 死命陪君子啦。 我話如果兩個人去星 X 寶去唔去？即係我諗過諗下啦。嗱，星 X 寶有個好處咧，就係、是。星期日， 冇低消， 冇低消，因為復活節假期喺大陸唔係假期嚟噶嘛。OK， 佢係當閒日嘅啫嘛。啊，星期日冇低消，又飲百威啦，鋁罐嗰只啦，鋁資嗰只啦，叫做。咁又可以唔要 DJ 喎。 兩個人 啊，兩條友唔三條友都可以唔要啦。其實係咪先四條友先？我覺得要四條友以上先嗌 DJ 嘅啫。 媽咪有個規矩噶嘛。 三條友於嗰間房唔使啊。 我唔知嘅，我唔記得幾多人啊。 啊咁嗰間房佢三四個人就先嗌 DJ 嘅啫。咁我諗慳返四嚿水 DJ， 咁飲酒嗰度連埋媽咪啊，連埋啲少爺啊，加埋我都唔使錢啦。咁係不值以來喎。平喎，嗱女一個又平啲就千五。連埋酒水五百，連埋酒店即係三百零蚊啫，我租嗰就三百零蚊啫，咁都二千五蚊搞掂咗。咁好撚過去神秀喎。陳秀係三千幾四千人喎、啊。我就同阿高佬講啦，話喂，如果得我同你去咪先？咁跟住話去，梗係啦， 命不久矣， 得幾日命，梗要去啦，係咪先？我哋火海去啦，係咪先？屌你老味，好啦，咁啊嗱，其實都幾撚幾撚個過程幾撚危，我成日覺得係呢個都撲撚硬街㗎啦。即係其實唔係阿碌你潑我冷水，我自己都有盆冷水，我自己上次嘅經驗都有盆冷水啦。OK， 咁我講啲會服嘅嘢俾你聽。我七點半，先喺上水等。 服唔服？即係九點幾先去到啦。 啊，我預計咁樣啦，係咪死得硬先？你首先嗱，我同你講呢樣嘢，你喂，當然係你唔去啫，你去咧我就同你去兩咗先嘅。嗱咁啊，同阿高佬啊，梗係等埋佢啦。好啦，咁啊過關啦，咁我仲要買煙啫嘛，屌你啦，後屘買煙嗰度五分鐘啦，跟住 過關應該冇多人啫，今日 冇多人，跟住仲要換錢咧，咁即係嗰啲可能即刻落地鐵嗰啲唔會啦，咁我哋咪即刻搭地鐵啦， 我搭地鐵去啲咪仲， 喂，其實應該可能 call 迪迪好快啲，因為點解咧？而家嗰條路開咗一條新路， 開咗新路啊嘛，係啊， 塞車啊！我唔記得咗啊！因為以前塞車，哇，塞親九個字，屌你啦，咪仲撚耐，就要等，又要等得嚟，係咪先？咁就搭地鐵啦，其實半個鐘頭到啊。真係半個鐘頭到啫喎，唔知點解突然間係咪好似超速咗咧？ 唔係，不嬲都係半個鐘頭到嘅啫嘛。 咁啊唔知啦，我以為由高鐵變動車，而家由動車變翻高鐵啊嘛，快啲噶嘛，高鐵。OK， 咁我哋係九點鐘未到，八點零鐘已經喺八點尾啦，就已經喺綠藥。聽住。是綠藥，我搭錯車，落錯站啊！我哋應該搭多個站去乜撚嘢啊？ 唐坑 啊！ 錯，其實你啱啱中間嘢嗰、那個，即係多啲啲咯，你約就。 但係我唔識喺六約去先得 嘅， 我唔識啊。 咁你咪沿住條路軌行嘅。 我唔知左定右啊，前定後我唔撚得知啊。總之我屌你老母一落，我同阿哥佬又落車，屌你老母，我點解咁撚樣啊？喂，我平時唔係噶，我而家啲出口。六日冇啲出口，你老尾唐坑就啲出口，唐坑就啲出口落。原來屌你六日係冇啲出口，得 A 同 B。撲你我格啲咧，你突然間喂時間撥輪啊！屌你老尾，喂係咪先？喂個空間會唔撚見咗喎？屌你老喂大佬，呢啲真係超越愛因斯坦同埋呢個霍金嘅理論啊！屌你老話聲聽，唔見咗個站啊！屌你老尾，好啦，哎呀，原來搭錯，即係落早咗個站，咁冇辦法啦嘛，咁啊南。坐的士啦，坐的士啦，濕氣， 差唔多， 咁啊好俾嘅，屌你有冇蛋子啊嘛，咁啊好啱嘅啦，咁啊都好喎，我去都唔使九點， 嗯， 我哋去到聖德堡都唔使九點，坐埋的士去到門口，咁啊跟住咧我就叫阿高露啦，喂你去攞咗 K 房先， 嗯， 咁我因為咧。你見到啦，我攞住幾撚多嘢啦，成下神山虎十盒啦，又有鱷魚啦，又有你部相機啦咁樣。咁我太撚多嘢啦，咁我就租翻酒店先。 嗯， 租酒店我放喺酒店度先。咁我話咁啊高人就自己去機房，我就攞酒店房啦。 嗯， 我就攞酒店房。其實我諗住咧喺酒店咪沖埋杯神山虎飲咗先嘅。 嗯 ，OK 冇，大菜都冇喺酒店房沖，因為費事人等咁耐。咁我跟住平天白林就落返去啦。 嗯。 咁阿林林呢就已經喺 房等緊你啦。 K 場出面啊。 喔、哦、okay。 個 reception 嗰度呢等緊我啦。 嗯。 咁帶我哋行入去啦。 嗯。 今日睇女。 嗯。 做得好撚快嘅。跟住佢同我講喎啲咁講嘅。 你佢阿媽點呀好返咩呀 好返啦好返啦。 ok。 系咯，好翻啦。总之冇喺阿姐再好翻噶啦。OK，我唔知噶嘛。 你冇问啦、 啊。我唔好走去问你老母死咗未？冇，我唔会咁问噶啦。好，总之佢冇出声，我当佢好翻啦，系咪先？ 嗯。 咁啊，咁啊坐低，咁啊，因为都奇怪噶啦。咁啊 DJ 过嚟，我就话唔要啦。 嗯。 跟住嗌走，原来冇女冠，唔系冇女资啊。 哦。 可能是今日啱啱冇咯， 嗯， 咁啊，因為我自己都攞咗一支女脂啊，見唔見 到 啊？我自己係知啊，因為嗰啲係啊全酒嚟啊，咁、哦、我就攞一支翻嚟做紀念。咁啊冇女脂，咁啊不如咁啊女冠啦，咁啊嗌啊冇嘢啦，跟住睇女，第一轉出嚟嘭嘭嘭嘭嘭嘭聲，咁我見到都係十零個度啦，咁啊有得，有失啦，咁得同失咧都差唔多啦，但我又見到你嗰件。 我上次嗰件， 你上次嗰件， 哦、 你嗰件淫閪， 嗯， 你嗰件淫閪点样话我为之叫淫閪咧？就即系因为咁样嘅，你走捻咗之后咧，我差咗个微信， 嗯， 因为我都淫鸠， 你信得飞啊嘛， 系啦，跟捻住咧，即系其实喺嗰日喺 K 房，佢都想嗌双飞，想石鸠我啊， 嗯， 即系我鉴于，即系屌你，唉，即系唔知乜捻嘢，鉴于个君子行为，我要拒绝咗佢嘅啫， 嗯， 啊，咁其实佢一直咧就喺微信度咧。就問我，哎，幾時過嚟玩啊？幾時過嚟玩啊？記得揾我喎、啊，咁啊最緊要嘅，最緊要大前提記得揾我喎、啊，咁樣啊，咁我咪好，OK OK， 因為見到佢又， 見到佢，屌，見到佢，嚇嚇，好坦白啊，呢次唔係豬啊啲女， 嗯， 好係慘判啊， 嗯 啊，咁啊，我見到有件女，山東妹， 嗯， 著件居然濕七彩嗰啲，好似啲單車衫咁嘅， 嗯， 彩色嘅，咁啊著條短裙， 嗯， 好撚高啊！ 嗯， 大家睇知个波系温实细嘅， 啱嚟喎， 佢即系我杯茶，咁啊山东妹好温实高啊 ，OK 唔紧要，但系有件女嗰件女我 OK 啦，但系隔篱就系你嗰件女啊， 嗯， 喂，咁如果譬如咁我讲，咁点算先？ 咁点算啊？ 咁啊，咪唔要咯？ 点解唔？点解啊？有冇问题啊？ 唔系，我觉得你嗱阿碌你要清楚啦，如果我拣咗嗰件山东妹， 嗯 ，OK， 咁你嗰件咧就。我嘥咗咁多日時間喺度同佢溝通咧，就冇噶啦噃。佢以後都唔會一屌你咯，乜你咁都唔阻我。 你唔揀佢就係問題噶啦，佢唔理你揀邊個，結果係咪佢身邊嗰個人佢唔 care？ Sorry， 係嗱，同意嘅。但如果我揀佢都唔揀佢咧，就死撚緊啦。但如果我 只要你已經唔揀，已經死撚緊啦，多鬼魚啦。 冇分別。佢根本就唔會知道隔離嗰係佢競爭對手，佢雖然知我冇我份，我淨係知道。 唔係咁，佢講撚完，微信同佢傾偈，我就話唔會喺 K 場揾佢，我私約佢過嚟噶嘛。 咁咪係咯，咁有乜所謂啫？咁佢點咪揀佢隔離嗰個咯？你喺微信同佢講到明，唔會喺 K 場揾噶啦嘛。 只係講下啫嘛，佢個諗法唔同啊嘛。咁如果譬如我兜口兜面，喂，你喺度我都唔揀你，揀隔離嗰個嘅，哇咁。咁我呢幾日白費㗎啦，當然啦，唉，我唔係應該你兩歲咁撚多女，我唔會解佢㗎啦， 唔係囉， 唔會解佢人買㗎啦。OK， 唔緊要啦，咁啊幾日啦，我而家十個走咗， 嗯， 跟住嚟第二批， 嗯， 我又見到幾件喂，嗯 ，OK 喎，好可供食養食用喎， 嗯， 啊都幾緊標誌喎，即係上次同你去都見過㗎啦， 嗯， 但係嗰啲就係唔肯過夜類啊嘛，嗰啲叫做，哎呀唔肯過夜類。咁啊，我問咗佢嗰件女，其實都係佢嚟嘅啫。 嗯，都係唔肯過嘢， 又係唔肯過嘢。 嗯， 咁我依攞只鱷魚出嚟屌你老味，引鳩佢，引佢唔引到。咁啊算啦 ，OK。咁簡單，其實第二轉已經有女㗎啦。咁跟住咧，阿林林就話：咁啊，我再帶女嚟過嚟啦。 嗯。 咁啊，高佬咧就話唔使啦。 嗯。 話唔使啦，我要翻第一輪第一彎、嗯、左手邊第二個。 嗯。 白色衫個女仔。 嗯。系咯，你都可以咁样嗌翻阿桑东妹翻嚟咁啊！屌， 好聪明噶你，你系好捻出聪明噶你，或者咧差唔多啦。咁阿高人咧，唔系阿高佬咧，就嗌翻嗰件女过嚟啦。 嗯。 咁跟住个妈咪咧，阿林林咧，我一直识做嘅。 嗯。 佢就话：，我仲有个女仔喎，系识嚟过嘅，你睇啱唔啱啦？ 嗯。 一大批人就系嗰件山东妹。 嗯。 唔捻使讲嘢啦，屌你拍板式捉佢过嚟啦，系咪先？ 啊咁啊，都过嘢嘅。 啊過夜嘅，即係第一轉係過夜噶嘛、 嗯， 第二轉唔過夜噶嘛。 哦， 咁、okay、啊，坦白講，嗱，我哋揀兩轉就已經揀到咯。 嗯， 其實係可以證明，琴日啲女係可攻識用。 嗯， 嗱、啊，點樣睇咧？如果你揀三四十轉都揀唔到嘅，先揀到嘅，當然講埋一定好撚閪啦。 嗯， 但越啲女越好啲嘅咧，我哋越快揀到噶嘛。其實講真、嗯，所以琴日係揀兩轉啫。 嗯 就已經揀到啦。 嗯， 所以咧，唉，佢應該同阿碌講，琴日我應該同你講。喂，就算你唔搏嘢，都過嚟飲杯酒啊！其實應該咁樣同你講講，你嚟一嚟。 喂，過咗嗰個時間，我就冇藉口出街噶啦，係 咁咪大鑊嘅咩？ 喂，咁大佬啊，你即係五六點，唔係你七八點突然間同老婆講，喂，我唔同你食飯啦，你自己搞掂啦咁樣。 所以咩？我應該咁樣咁樣，我應該同你講咗先，你係咪都過嚟飲杯酒啦？喂，咁起碼有交代嘛？你唔 你又唔同你冇完全冇同我講過話有人有得翻幾日命呢件事喎，冇完全冇人通知過我喎。 我都冇諗嘅，我諗使乜通知啫？你又唔拆嚟啊嘛？喂，大佬有躲噶嘛？你大佬啊，你又唔拆嚟啊嘛？你使乜通知啫？要佢長命百歲，有好多幾日命都 依家就係要收，我依家就係要收斂下話你聽，係 咪先 ？OK 啦，即係點樣都好啦。咁就算我而家佢長命百歲，或者得幾日命。啊！你都去咗嘛？我預撚咗你咁撚樣啊嘛，係先？其實我應該嗱你即係你唔嚟，你唔坐，你都飲杯酒啊，想咁樣。因為 如果講得出話，佢得幾日命，咁我就應該會嚟嘅。 咁、哦、啊，其實唔需要你唔嚟都冇乜所謂，佢都好開心。 唔係咯，我嚟咪又賺啲，又爭鬼埋你哋啲女。 其實即係我唔知第三轉係點樣噶嘛。即係你嚟，即係有啲，即係你嚟咗咧，就會。真多係捉少咗噶嘛， 咪係咯， 啊咁其實又會差咗，咁啊唔緊要啦，其實緊有機會嘅，咁啊因為幾日命啫嘛，咁、 嗯、 仲有幾日噶嘛，咁、 嗯、 而今日到一個禮仲有成個禮拜命啊，咁、 哦、 可能會再去一次嘅、 哦， 啊再冒險一次嘅，啊咁啊睇下到時阿碌你去唔去啦， 星期三晚咯，星期四放假， 其實啦。阿高人今日想去啊，高佬今日想去啊，佢都留意留意 今日又太晏啦，已經 佢留意我問我今日係咪翻唔翻香港啊？咁我話要錄音嘅， 嗯， 因為我要錄音咧就 幾遠揾佢嚟錄啦，做嘉賓啦。 晏佢朝頭早要走啊，佢翻香港。 我今朝走咗啦， 飲茶 哦， 啊佢翻咗一人約一人飲茶。 咁即係如果要嚟今晚，就又撲翻過嚟。 係噶，得幾日命 ？OK， 幾日命喎？你唔趁呢個時候精進人亡？ 咁你浪費生命都有好多方法咁啊！除咗唱 K， 唔係嘅， 你可以酒店中啊嘛。 佢唔係好興嘅，佢中意 哦，即係中意聲色犬馬咁樣嘅。 咁啊畫咁啊照 照咁玩啦咁玩就玩鱷魚啦，咁啊玩骰盅啦，係嘛？咁啊到啊石啤牌，咁啊阿高 哇兩啤人你都玩到石啤牌好嘢。 係啦，我依其實咧，我就唔想同阿高人阿高佬講話，喂得兩啤人唔好玩嘅啤牌。但佢又想要， 咁咪就去咯。 唔係咁個，就得翻幾人命，即刻要得翻幾人命，我一定會就你嘅，我就緊就曬你嘅。咁攞杯啤牌出嚟玩咯，如果玩唔到半副啊，玩十幾張就已經唔玩啦。 咪咯，冇人啦。 即係兩啤係唔好玩，起碼得三啤啦，起碼三啤啦， 三四啤啫喎。 咁跟住玩咁我哋幾個喺度玩得好開心啦。咁我就唔知阿高人嗰件點啦。我嗰件係真係冚家仔，又係大淫貨嚟。你記住啊，我又係著緊運動褲啊。Okay? 又搶姜 啊！哇！屌你老，一路已經即係佢坐喺我大髀啦。坐喺我兩隻大髀嘅中間啦，即係個屎忽撳住我條脹啦。伸隻手入去未喺褲入邊，喺側邊揸我春袋啦。哇！喺個 K 房裏面已經做埋呢啲咁嘅咁撚樣嘅嘢啦。咁家產你話咁樣，即係你知道我飲咗神山虎咁啊，即係神山虎幾時飲呢？嗱，我就一去到 K 房 即刻就 嗌佢沖杯熱水。 係沖杯熱水，但係冇熱水，半溫水。 嚇、啊！佢哋冇熱水。 冇啊，半溫水。我話倒咗落去，咁唔係好暈㗎啦，溝得唔好暈。咁照飲囉，都照飲啦，咁 冇所謂啦，粉吞咗個肚都係。 其實唔應該，其實應該係溶曬佢先嘅，好吸收啲㗎嘛。咁我都飲咗啦，咁跟住佢搞搞個眼啦，咁好撚快就走啦。即係飲完之後，我仲叫阿林林簽到，我嗌咗一打，跟住叫阿林林簽咗一打，我一打都冇飲。咁林林簽咗個單咧，就係女瓶嚟嘅。 哦， 女支嚟嘅。咁我話，求其攞一支，我嚟紀念啊，因為香港我揾唔到。咁玩完之後，咁咪食宵夜啦。因為你記住啊，我哋七點半喺上水等，係大家都未食宵夜。去食木屋燒烤。咁食完之後咧，又咁啊，各自各玩啦。咁我嗰 part 咧。你啲時間關係啦，咁啊，大家留翻下個禮拜講啦。你喺拉布幾多好嘢拉得，幾多30分、31分鐘拉得幾多好嘢。 仲有仲有啲得翻幾日命嘅，都可以擺埋我下集咯。 我唔使，可以講少少幾日命嗰度。幾日命，因為我唔係喺個隔離睇住佢吊喺噶嘛。咁我跟問下佢點樣啦。咁阿幾日命咧就同我講啦，佢就話咧，見女就身材麻麻啦，咁啊係啦冇乜水啦。咁咁啊，唔肯浸浴缸啦，冇浸啦，可能冇主動浸啦。咁啊，都幾好人嘅喎。幾日命話咧，我費事塞個枕頭落個屁股度啊。唉，佢有個小枕頭，費事啦咁啊，幾好人嘅喎。OK， 唔緊要啦。咁啊，但係都話佢反應幾好嘅，幾乖嘅。咁類似咁嘅嘢啦。總之佢就女上後插，都做齊啦。咁好滿意咁，仲有幾日命都好滿意啦，係咪先？ 一 Q 兩 Q 啊，佢 我唔知道冇 佢嗰個係咪過夜 嘅？過夜， 過夜嘅。 喂，大佬得幾日命你都唔識過夜喂？喂，你問啲嘢有啲內涵好冇？大佬，你試下你得幾日命，你過唔過夜？知你得幾日命，你過你雙飛添啊你！你老味黐線咁啊，完成咗呢次佢嘅報告啦。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記住啊，下個禮拜你啲唔使聽嗰啲都要聽下，都有一個比美得到蒙古妹嘅過程。蒙古妹係我近期嚟講係好精彩㗎啦嘛。更精彩， 好奔放嘅啫。 有好有唔好啊，但係好嗰啲係好撚好嘅。 Okay. 我真係懷疑嗰條女係聽自然居樂部啊，唔知啊。你下個禮拜你聽下啦。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